我来读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一节圣经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他所做的事，我们信他的人也要做。很多基督徒，我们读神的话是读了，但是也可以说也相信了，但是在实行方面我们就觉得不 work， 我们没办法做耶稣所做的事啊。问题不是耶稣啊，耶稣绝对不会说谎，问题一定是在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因为耶稣说信他的人也要做他所做的事，为什么我们不能做？那一定是问题出在我们，不会出在主。好，那耶稣就讲，他说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是有一个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已经在天父的右边坐在那里替我们昼夜的祷告，然后呢，他也把父所应许的圣灵从那里差遣下来，不但是住在我们里面，也在我们身上的缘故，所以其实不是我们自己能做，是因为父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也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可以做。所以接着十六节，他就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意思就是说，他自己已经是一个保惠师了，但是他去了，好像他离开我们。但是耶稣说：“我离开你们是对你们有好处，因为我不离开你们，保惠师就不来。”他说：“我去了，保惠师就会来。”因为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是用他的肉身在地上，他一个时间只能在一个地方，他走到那里这个地方，耶稣就不在了。但是耶稣到天上去的时候，保惠师下来了，他就是无所不在了，任何地方、任何国家、任何人在什么地方，保惠师都在。而且这个保惠师跟另外一个保惠师，这个另外在原文里面就是说跟前面一个保惠师 exactly the same， 完全一样的保惠师，那就是讲到耶稣自己说他就是保惠师。那么他去了，他要把另外一位同样跟他这样有能力的保惠师来赐给我们啊。这个保惠师是什么？就是十七节，就是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这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这世上的人他们没有神的灵，他们不会认识神，但是他说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跟你们同在。就是门徒们跟耶稣常常走在一起，耶稣身上是满有圣灵 的同在，而且 是那个超是充满了神的灵的。这主耶稣他说圣灵在他身上没有限量的，他说这个圣灵也要在你们里面，当我求父的时候，这个圣灵也要在你们里面。然后二十六节他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句话非常非常的宝贵，他说保惠师圣灵来了，要把一切的事情指教我们。所以真正的上这个学习真理的，其实就是靠着圣灵来学习真理真道。人的教导各方面都非常的有限，但是这里说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所以我们人的问题就是我们很难很真正的来寻求圣灵来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是问题在我们，不是圣灵不能，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心，我们不觉得是这样子。我们常常一有问题就请教别人，请人家教导我们，我们不会直接向圣灵来请教，这是我们的问题。好，那这指教我们，并且要将我们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这是很棒的。如果我们熟悉四福音耶稣所讲的话，把它熟悉的话， 你记在心里，当你一件事情不能解决的时候，圣灵就把那些话来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这是很棒的，很棒的一节经文啊。我们再看下面，好，我们再读这个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哦，十六章十三节，好，这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好，这里又在耶稣又再一次讲说，当真理的圣灵来的时候，他会引导你们来明白，原文就进入一切的真理，就不但是知道，而且是浸在真理里面，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将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这里就告诉我们，圣灵他还会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事先提醒我们，这是我们很希望能够知道。好，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讲到，我们要在圣灵里面，既然我们知道圣灵是那么棒，他可以在很多事情教导我们，那么在我们学习跟随圣灵里面，我们要是怎么样子来晋升的学习呢？啊，这个第一个，我们就是要有一个非常棒的属灵的导师的影响力，这个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要紧。在圣经里面，列王记上的第二章记载了这个以利沙承接以利亚的执事的时候，他对以利亚有一个要求，他说希望感动你的灵能够双倍的感动我。以利亚就告诉以利沙说，你所求的甚难，但是有一个条件，当我被接升天的时候，你若是看见的话，你就可以得着，要不然你就很难得着。所以以利沙有一个心，他就是不离开以利亚，紧紧地跟随着他的师父。所以有一个好的导师跟他常常接近在一起，这是一个最好的栽培门徒的一个方式，最好的栽培门徒的方式。那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几乎好像很难有任何的神学院是老师留在学生身旁，天天跟学生在一起的，几乎看不到，很多都是网上上神学，连见面的机会都见不到，或者是自己上网去学习，很多都是这个样子，没有一个真正属灵的导师天天来带领着你，在生活的细节上面，你可以观察你的师父怎么做，你的师父碰到事情怎么反应，在这种日常生活的学习是相当相当的重要。所以求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哈，让我们属灵的生命的追求上面，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导师，可以常常见到他的面，常常看见他怎么做，然后你从他们做人处事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你可以从那里学习，这个对我们实在是有非常非常的帮助。所以我们感谢神，以利沙看见了以利亚，以利亚在那里那章里面，以利亚有好几个地方要试验这个以利沙真的是不是有这个心要看见我，被升的时候看见我，所以他叫以利沙，你停在这里，我有事情要往前走。以利沙不，我要跟着你。然后以利亚又说，我要往前去，你停在这里。他说不，我还要跟着你。然后无论到哪里，他几乎是紧紧的跟随，没有离开过他的师父。所以我们发现以利亚在世上的时候行了十六件有记载的神迹，而以利沙当这个以利亚的外衣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以利沙捡到那个外衣，然后就在约旦河水打了这个水，这个水就分开，然后他把自己的衣服撕掉，他就穿上以利亚的衣服啊。这个就我们就看见以利沙后来就行了三十二件圣经里面有记载的神迹啊，这是很奇妙的，很奇妙的。好，我们看见这个 主耶稣用42个月的时间来栽培他的门徒，他把属天的知识、奥秘、智慧教导一直跟随他的门徒们，其中有12个门徒是特别是经常跟着他，还有一些妇女圣经没有记他名字啊，也是跟着耶稣的。所以耶稣特别就在升天之前又切切的嘱咐他们要回去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结果我们看见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是有几百个人已经认识耶稣，但是真正跟随耶稣的就是这120个人。那这120个人他们就听命就顺从，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的楼上去祷告，而且等候了10天，直到五旬节圣灵大大的降临下来以后，他们就得着能力开始为耶稣做见证，传福音，开始那一篇福音里面彼得就感动了，跟11个门徒感动了3000个人，他们那一天悔改受洗，教会就这样诞生。所以属灵的导师对他们身边跟随者的影响力是绝对不能忽视的。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啊，这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是一个道理。你常常跟谁在一起，你慢慢你讲话，你行动，你说话，你决定事情会很像你跟随的那一个人。所以我们千万就是在我们属灵的啊这些导师里面的选择里面是非常的重要。那我就是分享一下那个我自己的一些过去的影响我的人啊，影响我的人有很多人影响过，在我的侍奉，在我的生命中，那我举出的这几个是比较特殊的。我第一个，因为我信主的时候，我是由非常 conservative 的这个五旬节的这些宣教士，他们都是一生守单身献给主。芬兰国很多的宣教士是女士们，女士们通常都16、17岁。就已经放下一切跟随耶稣，而且决定一生单身服侍主。很多芬兰国的宣教士，而且他们选择到贫穷的国家去，到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去，真的是把生命献给主。所以这些芬兰国宣教士，他们的爱心，他们的慷慨的奉献，这影响了我。因为带领我的几个宣教士，像戴佩珍教士啊，这个伊教士，还有这个魏教士，还有几个芬兰国宣教士，我看他们的生活都非常的简朴，非常的刻苦，而且很愿意用爱心付出接待这些他们所不认识的人，带他们信主，把我们带信主，就把我们当成孩子一样，我们随时可以到他们家里吃饭，随时可以有什么事情跟他们交谈，就像自己的妈妈一样，非常非常的棒。然后带领我信主的这个吴德章牧师，他现在已经96岁，快97岁啊，跟我们的江伯伯年龄差不多哈。他也是很慷慨的，还愿意付出牺牲，自己生活很简朴，好像都没有什么衣服穿，鞋子都是老老旧旧的，但是他对人很慷慨。另外就是这个贝开文牧师啊，我们的这个吴姊妹拿了贝开文牧师写的书哈。这贝开文牧师他是一个一辈子完全靠信心生活，他没有任何差遣，他深感动，他到中国他就去了，然后告诉他几个朋友，大概就是10几个朋友，这十几个朋友就一辈子支持他，直到他们两个老夫妇离开世界，从21岁到90岁，他们70年时间里面完全靠信心，连生病他们都靠信心，就是愿意为主死，愿意为主愿意是吧，活着是为主。所以这个贝开文牧师，这个对我来讲，他在后来1955年的12月到了苗栗以后，我就经常到他家里去，他把我当作他的孙子一样看待，在对我们是非常的有爱心。他日夜的方言祷告生活也影响到我，因为他就是从他 大概1915年被圣灵充满以后，他就是过着这种灵里面祷告的生活的人，很特别，很特别的人。他两夫妻都没有吃过一粒药，从20岁到90岁，都是在打字打 newsletter 的时候，神把他接走。两夫妻都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太奇妙了。而且他生前把他的，在纽约有现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好像是那个什么什么会幕教会啊，什么这个 David 什么什么什么牧师的那个教会，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他把他所有的钱通通寄给他。然后感谢主，当贝牧师要走以前，他就把他整个房子卖掉，就给苗栗的这个喜信会去买一个教堂，把自己房子通通不要，通献给神。他没有为自己留下任何东西，全部都是给主。这是很有信心的一个老人啊，这贝开文牧师，他是我的牧师，所以我对他来讲学习了很多。那接下来就是赵永基牧师，那还有他的岳母的祷告的生活，我们曾经有3次到过韩国去，那对我们都很有影响力。还有这个 Morris Serulo、 Hal Holman、 Edward Miller、 Samuel Doctorium、 Heidi Lauren Becker， 这些人呢，可以说他们都是神很重用的人，感谢神他们在我生命中都有直接的影响力。所以我今天我没有正式去上神学院，但是我就是跟着这一些人学习的。那我的圣经也是圣灵在教导我的，但是我很努力学习。我一信主，我就大量的看这些名人传记，看他们怎么生活，然后从他们的生活里面就感动我，我也要学像他们这样生活。这个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上的生命的学习。当神给你呼召的时候，那你就知道了。你就走出去，就不要去管，你相信神会，神会带领你。但是也不是说很好走的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艰难的，会很艰难的。我记得当我开始放下工作的头一年当中里面，我的这个支票已经快要到红字了，我里面就有一点怕。他支票到红字了以后，那就是你没有不能写支票了。那怎么办呢？那时候我就想，我再回去找工作。我开始买报纸，想要回去找工作。但是当我拿到报纸的时候，圣灵就责备我说：“你为什么没有信心？”我说：“啊，主啊，我不要了，不要找工作，再苦我也要活下去。”就这样子，感谢神，后来还是活下去了。不过我想到那时候我女儿是受最大的苦，我那个大女儿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他说他没天天都没有吃中饭，没有钱吃中饭。那早餐吃一个 yogurt， 小小的 yogurt， 晚上吃 popcorn。他这样搞到身体都皮包骨了，没什么肉了。他都没有告诉我们，如果他告诉我们，可能那时候我真的会选择去找一个工作，再去带一个职业。如果是，但是他没有告诉我，所以也帮助了我度过这难关。所以我今天早上还在想，我说那个时候如果我女儿告诉我说她没有钱吃早饭，也没有钱吃晚饭，也想买 dog food 来吃的时候，那我做爸爸的我受不了，我不会让孩子这样子下去。我说我不可能这样子，那我不是一个好爸爸，对不对？所以但是我女儿愿意受苦，这是我从她身上得到很大的帮助。这次师母一生病，她马上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她已经赶了2趟，她说明天还要赶来，所以她真的是，神也非常的祝福我的女儿，给她一个非常好的丈夫，所以她从结婚以后呢，我的这个女婿就说你不必上班，我一个人上班就好了。所以我觉得很难得，他们已经，从这个九零年结婚到现在，已经快30年了，快30年了。我女儿都不需要上班，我女儿现在孩子们都长大了，我女儿有一个教会要请她去做牧师，我女儿也读完神学，我的我 我女儿说，问我的女婿说，我可以不可以去做？他说，如果神感动你，你就去做吧；如果神没感动你，不需要工作啊，你就在家料理家事，然后在家带姐妹们这样子爱主就 OK 啦，你不要担心啦，我可以 handle 这个家。所以我感谢神，所以我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神极大的一个恩典。他受了苦，但是后来神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他现在这个过去这三个礼拜，他去一个地方去跟他的牧师一起去有 conference， 他也是一个 conference 的讲员。他也常常上个月去罗马尼亚十几天，也是去带一个特会。所以神还是一直在用他，就是说神也是教导他很多很多的功课啊，感谢神。所以圣灵可以在他们生命的恩膏能力也多多少少，你跟一个人在一起，他身上的那个恩膏就会传递给你啊，而且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影响到我们下一代。所以我很感谢主，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个个都能够跟随主，而且个个都有圣灵的恩膏哈，这是我感谢神的地方。好，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第一个就是要找一个属灵的师父，这是很重要。第二个要不断的在圣灵里祷告啊，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这个第二个再回去，我这个好像不太 work， 再回去。还要再回去 A 点，好，在这里 OK。 要不断的在圣灵里祷告，不断的在圣灵里祷告。今天我要详细的再讲一下，在圣灵里面祷告其实有两种啊。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四节说有两种不同形态的祷告，一种就是悟性的祷告，另外一种就是用我们的灵来祷告。在悟性的祷告里面，我是从这个 Perry Stone 看见他教导在悟性的祷告的话，他就讲到说，我们的头脑要顺从圣灵的感动和引导来祷告。就是我们平时祷告是太习惯，祷告以前都很少说要求圣灵教导我们怎么祷告，我们马上就开始就祷告。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要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你要问他说，圣灵啊，现在这件事情发生了，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子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我想我自己也很少会这样子问圣灵说，教导我要怎么样祷告。反正人家说这个人生病了，为了祷告，我就开始为他祷告了，就照着过去的习惯就祷告了。我也没有问圣灵说，哎，这个人现在生这个病，我要怎么样子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圣灵会不会感动说，你也要不要到他面前去某有祷告，或者做什么，或者做一些事情。但是我很也可以说很少会这样子先问圣灵，以后再怎么祷告，就是照着我们平时的习惯我们就祷告了。其实圣灵是知道所有的事情，最好是要透过问圣灵说，圣灵啊，这个事情现在这个人碰到这个难处，我应该要怎么祷告啊。这个我觉得我还在学习，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学习，会圣灵会感动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里面产生一个负担。这个祷告必须要有负担来祷告。好，下面一张，我这个好像不 work， 今天不太 work。下面一张 B，OK， 好，就是说第二个就是在我们的灵里面用方言祷告，这个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哈，特别是这个不用悟性的思考，就是 bypass 我们的 understanding， 我们的灵里面祷告就不用我们头脑去思想了，完全用灵，就是这样子祷告啊。这种祷告在犹大书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哥林多前书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说我如果是用方言祷告，就是我的灵在祷告，所以我们的灵要学习直接来向神祷告，这是我们知道的。好，下面一点，下面一张 ，OK， 好，还有就是要经常持续的祷告和代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不住的祷告。那有人问说，不住的祷告是不是我不住的就是祷告？那就很难了。怎么有可能我整天从早到晚就是在祷告？不太可能。那意思就是说，你的意思这是 Jack Heffer 教导说。怎么样子叫做不住的祷告？就是说你是活在一个很敬虔敬畏主的那个状态中，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都不敢说，哎，这个主不喜欢，你就不做了。这个就是祷告了，就是不住的祷告了。不一定你要真的开口来祷告，就是说你知道这个事情神不喜欢，你就不做；这个事情神喜欢，你就做。这样子你就是在不住的祷告的那个情况中了。那这个我觉得这个教导很好，从那时候我就觉得放心了。不然的话，我就会觉得说，那我不可能不住的祷告。那我有很多事情很忙，做别的事情，我怎么能祷告？那他就教导说，只要你在做任何事情，你觉得这个主不喜欢，你就不做，你就是在祷告中了。我说 OK， 那这样子我能够带给他，我觉得这样子还可以哈。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就是还是要靠着圣灵，还是要靠着信圣灵，并且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知道你们最近很多的祷告啊，也很多的进食。我看那个 message 里面有几个人，大概有七八个人经常写东西的。经常写的，我觉得很感动。有一些我名字是知道，但是脸孔对不上啊，但对不上。希望有一天把那个名字跟你们的脸孔对上。但是有几个名字我是知道的，我知道你们祷告的很多，感谢神。这也是神一定不会让你们的祷告落空的，一定会成就，一定会成就。而且在你们的生命中，神也会特别的来祝福你们的，祝福你们的。好，下面一点，第三点。就在沉睡中，人的灵是警醒的。这些我们要学习，在沉睡中，我们的灵是警醒的。就好像我看最近这几天，师母都经常都是说他在睡觉。我今天早上问他说：“你昨天怎么样？”他说：“耶稣来了，我看见了。”哦，那感谢主，耶稣来了就好了，耶稣来了啊啊。”这个耶伯记33:15-18这里说，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让他们能够听见，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哇，很棒，我觉得我很需要这个啊，在我们沉睡的时候，让耶稣来向我显现，来对我的灵里面来说话。我最近在马来西亚教的这一位 Dr. Co 朋友，他几乎每两天他都有一个 email， 他说啊，昨天在梦中神又向我显现，对我讲这个，就讲那个，然后又在跟我教导我讲这个讲那个。我就从他学习的里面，他 email 给我，我也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啊，感谢神，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学习哈。所以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会用梦或者是夜间的异象来对我们说话，开通我们的耳朵，把当受的教训印在我们的心上。我觉得我们很需要，当我们的身体在睡觉中，我们的魂是警醒的，我们会做梦。人的灵跟神的灵同样是永恒不灭的，灵是不需要休息的，也不需要睡觉的，很棒。我们的灵不需要休息，不需要睡觉，所以我们在永世里面的时候，在永远里面的时候，我们是不需要睡觉的。那诗篇121:4说，我们常在沉睡中灵里听见神向我们的灵来说话，甚至听见 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你会知道。举一个例子哈，举一个例子，下面一张，这个 Paley Stone 是真的是在电视里面常常有他的节目哈，他也写了很多的书，他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牧师，他很棒的牧师。他有一天他在睡觉的时候，他听见用英文跟他讲话，用英文听见一话，他说 ：“Wake up, Bin Laden. To verify this DNA, we need DNA evidence.” 忽然间听见这几句话，他说：“起，他说，哎，怎么会有这个话？听见了。”然后一个礼拜以后，真的，这个 Bin Laden 被抓到了，而且被打死了以后，要用 DNA 来验证，他就是 Bin Laden。来做证据，这个 ISIS 的这个头子已经死了。现在他的儿子二十几岁，好像也被打死了，他儿子也被打死了。这个他们的这个 DNA 传下来非常邪恶。这种人哦，这种人不除掉的世界，不知道多少的冤枉的人会被他们杀掉。所以感谢神，这个梦中神在梦中对我们讲话是非常非常确定的。所以我的这个会把我自己奉献给神，就是十九岁的时候，我跟你们讲过，我那两个晚上的这个梦，神在梦中让我看见，让我知道我将来去做什么，要到哪里去，我就决定我的人生就是要这么走下去，不管多么艰难，我就是要走下去。啊，师母也是这样子，她在十三、十四、十五岁的时候。其实十八岁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呼召的时候，他就决定说，从今以后，他把耶稣当作最重要，他爱耶稣胜过爱我，胜过爱任何人，他就是我为耶稣死都可以，就是这个决心。所以感谢神，让他这一次算是第十三次大手术了，神都没有把他的命拿走，就是因为他还没有完成神所托付他的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到底神要用我的生命为他做什么？你知道了，你就决定就做下去，不管多么的困难，不多么困难，把我们的生命都献上去了。好，感谢神，这个就是好。第四点，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说跟圣灵，我们必须要学习跟圣灵有一个非常亲密的那种的 fellowship， 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如果你夫妻之间要有一个非常亲密的感情的话呢，我们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是，如果两个人都被圣灵充满，这个夫妻的感情情感会非常非常的和谐，因为在圣灵里面，圣灵是把我们带在一起，我们的生命就会有很大的改变，我们的整个人会变得很热情。有的人认为说，哎呀，你们这样太热情不好，其实神很喜欢我们跟他之间，跟圣灵之间有一种很热情的关系，爱圣灵，圣灵爱我们，很热情。那这个人会变得更热情，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会变得不但热情，而且会有很怜悯的心，而且会有很大的爱心，而且会有很容易饶恕对方的过错，也能够更加的体贴配偶的软弱，而加倍去欣赏他们的优点。这一切都是圣灵在我们身上会结的果子。所以夫妻生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美满热情的体贴饶恕宽恕鼓舞，而且是这样子，没有批评没有论断，这样子的话一定两个人被圣灵充满，你就可以办得到。哎，真的是，我像这一次师母生病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我做主啊，我非常需要他。我说，主啊，我很需要我的师母陪着我，我到哪里我需要他的，我需要他的。所以我在95年他那个时候要开刀的时候，我说，从今以后我要到哪里，你都可以跟，绝对没有问题了。啊，从那时候真的，我 keep 我的 promise， 我到现在，他无论要做什么，他要跟着我，我一定让他跟。啊，除非他说啊，今天你去那里，我不去了，那我就让他自由。不然的话，他问我说，今天我可以不可以跟，我当然可以跟啊，你就跟着我啊，对不对？这个是我们跟这个情感哈，是人啊，下面一张是人的灵魂体的一个彰显。我们的灵魂体，我们的生命到底怎么样，从我们的热情可以彰显出来。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配偶都冷冷淡淡的， 那表示你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的，一样的冷冷淡淡。我们对自己的配偶热情体贴，那表示你跟神的关系也是热情，也是体贴神的心意的啊。这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所以当人被神的圣灵摸到的时候，他是不可能说他没有这个热情的彰显，不可能说没有情感的彰显。没有情感就没有亲密的关系，我们跟自己的配偶的亲密的关系是借着我们跟圣灵的亲密的关系而得到的。所以特别是我们东方的大男子汉有一种独裁的作风，我们很需要被圣灵触摸，要时常被圣灵充满。我们中间以前有一个弟兄哈，他是脾气很坏的，我在这里跟你们分享过，他脾气很坏的，他们兄弟吵架会拿刀子的，脾气很坏。他结婚了27年，跟妻子闹了3次要离婚，但是妻子都没有答应，没有答应。后来他妻子把他带到教会里面，碰到一群怪人，每一个人都拥抱，都说 I love you。 他吓了一跳，为什么这一群人第一次见面在感恩节每一个人都来拥抱我说 I love you？ 他说这些奇怪我都不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来抱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他吃了感恩节的大餐分享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讲他们生命改变的见证，他就恍然大悟说，哦，原来这一批人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他也那一天信了耶稣，后来也被圣灵充满。哇，他以前是男子 大丈夫，家里什么事都不做，回家太太煮的东西不好马上就生气，这个东西怎么煮的这样，那个怎么这样子，他自己又是早出晚归，一回来就要吃这个吃那个啊，把妻子搞得简直是没办法活下去。但感谢神，被圣灵充满以后，他说他妻子说这个他说我的丈夫从一只老虎变成像一只绵羊一样，现在乖乖的天天很早回来把饭做好了给我吃，我喜欢吃什么他就做什么，他说现在我很快乐，感谢主。就是有圣灵了，有神了，这个生命会有很大的热情，会有很大的改变哈。还有啊，下面一张啊，下面一张叫圣灵会藉着负担来提醒我们免去将要碰到的危险，这个很重要。那这个负担呢，在英文是这样说 ：the burden of the world load 啊，这个就是说耶和华神的一个负担，在我们中文在圣经里面出现了69次这样子的英文的翻译啊，这个就是说这个负担，但是而且每一次都是很重要。但是我们中文圣经怎么翻呢？中文圣经翻成耶和华的默示，我们就觉得耶和华的默示没有把真正的意思翻得更清楚。其实真正的意思要翻得清楚的话，就是说耶和华的话的那个耶和华的要讲的话的那个负担呐、啊，给出来了，这是神对自己子民一个很沉重的一个话。是为了要警戒他的子民不要去走危险的道路，为了要拯救他们，就是说耶和华的默示，就是耶和华神给我们的提醒，要小心啊，要小心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小心了、啊、所以神会事先提醒我们要怎么样小心啊。下面一章就是说圣灵会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负担，来为一些人或者为一些事来祷告，甚至你在忙碌当中忽然间你会接到啊，有一个负担来了，这个就是耶和华的默示，有一个负担来了，要为某一个人特别祷告，或者是要啊，这个时候忽然间想起要打电话给一个人啊，这个就很重要。我上一次好像有跟你们讲过，就是我的大女儿撞到一个14岁的男孩子的时候，开刀开完医生走掉的时候，师母忽然间在家里煮饭，她说哎，我们赶快来祷告，我觉得有一个负担，就耶和华的默示临到了，我觉得有一个负担很重，要为这个孩子祷告，所以我们就为这个孩子祷告。哎呀，就是孩子就是脑又在出血，赶快把医生叫回来，救了他的一命，这是很重要。那另外有一次，师母也是在煮饭的时候，忽然间他又觉得说有一个负担，要打一个电话，要给一个弟兄啊，邱炳章，要给邱炳章打电话，结果他 就停下来煮饭，就打电话说了三件事。这三件事情正好是邱秉章在那个时候他决定说，这个三件事情如果今天没有发生事情的话，我永远不去教会了。哇，整个人就丧失了。很感谢沈师母就打了电话，就告诉他这三件事，正好是这个弟兄在跟神发脾气，要说要离开，不要信神的时候，说如果这三件事情没有发生，这个神就不是真的，他就不要回到教会。结果师母就接着有这个负担，有耶和华的牧师就领导他，感谢神啊，所以就挽救了这个弟兄。现在这个弟兄很棒，他已经退休七十多岁，他是个台湾科技大学的很有名的教授，呀，好，第六点。就唱灵歌能够舒展我们的负担，使我们得着安息。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一章哈，就是《使徒行传》的16:25-26，这里我们说约在半夜，保罗跟希拉他们在监牢里面被这些人带去，他们在那里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怎么会有这个事情发生呢？半夜保罗希拉唱诗，保罗希拉唱诗，那时候我相信是没有诗本啊，他们不可就是有诗本也不可能带到监牢里面去啊，他们两个人手脚被 扛住，不可能有诗本。那么他们唱什么呢？那一定是唱灵歌。我们可以晓得他们一定是唱灵歌，在灵里面歌颂啊。所以歌颂到一个地步呢，神都感动了啊。有一个牧师讲说，神感动到一个地步，神就他们唱的时候，神就把他打拍子啊，神的脚一打拍子呢，因为地是神的脚凳啊，那么神一打拍子，这个地就震动了。所以这个震动到一个地步，监牢的门都打开，锁链也松断，这是太奇妙的事。这也是天使在做了，不可能地震的时候你铁链子会断掉啊，他的铁链子都松开了。众囚犯呢、啊，不只是保罗、希拉两个人了、啊、哈。所以感谢神，所以圣经里面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关于唱灵歌的事情哈。所以我们讲过这下面一章，我们有三种的歌唱的方式，对不对？一种的歌唱的方式就是我们唱诗篇，就是这里所说的用诗篇，用这个诗章。然后第二种我们唱的就是用这个颂词，颂词就人写的诗歌。第三就是灵歌，我们三种方式来歌唱，来舒展我们的心，使我们得着安息。你看在撒母耳上记载那个从神。从这个恶魔那里的来的灵降在这个扫罗身上，扫罗就被鬼附了。大卫就拿琴在那里弹，扫罗便舒展爽快，恶魔就离开他。我想大卫不只是弹琴，他一定也是在灵里面会歌唱，怎么上圣经没有记载啊？以赛亚28:11-12，这里说先知说，不然主要藉着异邦人的嘴唇，意思就是说方言，和外邦人的舌头也是用灵来说，对着百姓说话，称对他们说，要使疲乏的人得安息，这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意思就是说，唱灵歌会让我们得到一个安息，我们需要常常在苦难中，在困乏中的时候唱灵歌，当我们学习。最后一点，圣灵的恩膏会常常也显露在软弱人的身上，因为神时常呼召一些软弱的器皿来成全神的工作，来翻转整个世代。这是我们人认为是很特别的地方，神拣选地上卑微的人、谦卑的人来使用它，证明是神的能力，不是人的能力。神不是拣选这些大有能力的一些人，少数有一些，但是绝大多数神是拣选那些比较卑微的人，软弱的器皿。所以在哥林多前书这里保罗说，他说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也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 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所以感谢神。如果你觉得说，哎呀，我什么都不会，我什么都不懂，我很笨，哎，好，神就是要拣选你。你觉得你自己不会，那就好，你愿意把你的生命献给神，那神就能用你了。那证明一切都是神的能力在你身上，你就把荣耀归给神。所以这个很棒。所以我们要学习哈，像大卫的祷告说：“我是一个虫，啊，我是好像在粪堆里面的这个没有用的东西，但是你把我提拔出来，把我洗得干净，又来拣选我。”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下面一章。这个十二章十节，保罗说，保罗是非常有学问的人。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基督徒也不要以为说：“哎呀，我现在软弱了，我现在碰到困难了，碰到逼迫了，碰到困苦了，哎呀，我就喜乐不起来了。”这个是。我们要学习说，在这种环境当中，正是神要帮助我们的时候，正是我们可以荣耀神的时候。因为从那种环境当中，我们能够喜乐的话，就是我们的力量，而且神会伸出手来把我们提升出来。这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情。在《使徒行传》17章第6节，保罗被称为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我们千万不要哈，啊，最后一点就我们不要因为圣徒们一次的软弱失败，我们就从今以后就弃绝这个人，这个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我们要学习，当一个人回转过来，虽然他失败过、软弱过，当他悔改过来、转回的时候，我们还能接纳他，就像耶稣接纳他的门徒彼得三次，在受审的时候，公然的否认主。甚至在一个小女孩面前也在否认主，这个对耶稣来讲，这是这个门徒怎么搞的？是我最信任的门徒，好像是我的里面的这门徒的这个班长啊，这个都失败了。这个家伙真的要给他一个颜色看，但是耶稣没有，哎，耶稣反而头翻过去看看彼得，给他一个注视，彼得马上就悔改了。马上就悔改，多马也是，门徒们都看见耶稣复活，多马说：“我不相信，除非耶稣向我显现，我伸手摸他的肋骨，我伸手摸他的手，要不然我不相信。”后来第二次，耶稣多马在的时候，耶稣说：“多马来，摸摸。”他不敢，连摸都不敢摸，赶快跪下来：“我的主，我的神啊！”他赶快就耶稣还是用他，把他差遣到。印度去传福音，多马到印度去传福音。所以我们看见雅各、约翰也曾经跟耶稣说：“我们两个想要做大官，一个坐你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结果耶稣责备他，啊，责备他说：“这个不是我可以决定，是我父亲决定的，啊。”但是耶稣后来还是使用他们，没有拒绝他们。所以圣灵的能力，最后一章。圣灵的能力不会因为人身体的软弱就不再使用它，这是我们常常会搞糊涂的一个要学习的功课啊。你看伊丽莎年老的时候，圣经说他身体得了一个不治之病，他是个属灵的人啊，有双倍圣灵，双倍比伊利亚更厉害的圣灵的恩膏啊，但是他生病了，所以这圣灵的恩膏没有离开他。肉身生病了，圣灵的恩膏没有离开他。你读这个列王记下13章14节，这里说伊丽莎得了必死的病，我们今天就说癌症末期了，已经到第4期了，得了一个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斯就下去看他，伏在他的脸上哭泣：“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战车马兵啊，要求救啊，但伊丽莎就。跟他指引你要怎么做，感谢神。所以一个人在肉体软弱的时候，他的灵性不见得是软弱的，所以我们不要因为人的肉体软弱，我们就轻看他，不能这样子哈。 这个佩里斯顿牧师讲到他的父亲，他父亲是非常有恩膏能力医治释放的一个很有恩膏的一个老牧师。他年老的时候身体虚弱到一周要三次洗肾，在三次洗肾当中，圣灵的恩膏仍然没有离开他。很多病人去为他要求他祷告，他为他们祷告，很多人就得到医治。他的侍奉的能力没有减少，虽然他自己带着病，啊，这个我在中国也是看见那个温州的一个庙叔，76岁的时候，我在温州去看他，他已经一个礼拜洗三次肾，他是温州教会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 leader， 身体很软弱，也没办法出门走路了，但是还是很多人去请老牧师。为我祷告，为我祷告，为我祝福，还是有能力的。圣灵恩膏没有离开一个人，我们自己身体软弱，恩膏不会离开我们。圣灵给我们的恩膏是不会后悔的，所以我们要寻求神的灵，常常充满我们，给我们有他的恩膏在我们身上。因为恩膏不会失去能力，我们人会身体软弱，但是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我们一起来，来唱这首诗歌，好吗？我们一起站起来，唱这首诗歌。 心底苦甘软弱可怜，费解生命难复兴，主大慈爱已经应许，彼此怜恩如大雁。 主 来副歌。极其的需要你时常用圣灵一次又一次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求你时常用你的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活在圣灵的运行中，让我们行在圣灵要我们行走的道路中。主啊，愿你不断地在圣灵的恩膏里面持续地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学习更多圣灵所要教导我们的许多事。主啊，因为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里面我们还是迷惑不明白你的旨意，主啊，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你的旨意，也知道我们每一天的行事为人，我们的奏息应当怎么行。主啊，让我们活在你自己的恩膏里，被你自己的圣灵来带领，过一个真正的一个敬虔的圣徒的一个生活。主啊，求你保守你自己的家，丰收基督教会在这里。主啊，让你自己的百姓们在这里爱你更深更多，满有圣灵的恩膏在这教会中。谢谢你这样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